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上一周 FIR 飞儿乐团全天打卡了北京音乐广播的直播间，扫楼日完美收官。他们也是独家做客了我们全天的节目，大家可以继续上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收听收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音视频独家物料。 红色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牵起一点眼迷蒙，细数下河东，你眼神闪烁越起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像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日色如风，潇洒回的水墨掏不空，爱像锦绣梦。 除了看我们的独家物料之外，大家还可以继续线上解锁来获得更多的签名福利。我们要感谢真心荣誉音乐人飞儿乐团里的很棒的韩瑞 Lady 啊，建宁老师还有阿沁老师，我们更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各位中奖的朋友们千万不要着急啊，留意收获就好了。让我们来期待下一个 Listen to One 吧。 看清吧 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呢，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就像 FIR 飞儿乐团一样，我知道收音机前有些朋友是放不下他们的，还是一直很舍不得他们离开的。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释然这件事情。比如，就像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七夕节的仪式感。还有昨天日本投降76周年纪念日这样的历史的凝重感，确实有一些事，有一些人是真的很难放下的。这个周末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重返20岁》，里面有一位70岁的奶奶叫沈梦君，是归亚蕾饰演的，她就因为困苦而放弃了她的歌唱梦想。作为一名音乐传播工作者，我其实特别能理解他对于音乐的那一份放不下。人其实总容易有放不下的人和事，所以呢，我曾经在节目里跟大家说过郭有光，说过他的《向己宣志》，有一句“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手之也，君以亭亭如盖也”，才会那样的感人至深。我觉得郭有光的平静是压抑到极点的那种悲伤和思念之后表现出来的那一个平静。那么你呢？有没有放不下的人和事呢？后来又是怎么放下的呢？欢迎你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放不下和已安放的过往，好吗？ 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 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文导师，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 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坐在格子间敲打的手指，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很轻巧的节奏哈。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俊文曲，用他很舒服的演唱，但是你会觉得就很轻易的戳中了我们听歌人的软肋。准时打卡，年底加薪，同事离职，很多时候我们在格子间里的想法纠结就这样被唱了出来，有不甘，有无奈，有倔强，还有一点点率性和洒脱，没有一味的强调励志，而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怎么讲，淡淡的忧伤，又有那种有一点希望，有一点释然的感觉，对吧？才华有限，人生无限。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您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提到公司哈，刚才这首歌叫《才华有限公司》嘛，我想起了今天看到朋友圈里又在转着曾经很火的一篇文章，叫《善待你所在的单位》。这个文章里说，单位其实是你跟社会之间和他人之间来进行交换的桥梁，单位是你显示自己存在着的一个舞台，也是你安身立命的客栈，也是你和另一半对峙的有力武器。是啊，疫情整整一年半了，将近有8亿人负债， 几十万家公司倒闭，上百万大学生失业，而绝大多数的公司都是严重的亏损。如果你是一个才华有限的人，更要善待还把你留下的单位了，因为他默默地扛下了所有。有人讲，没有单位，你什么也不是。你同意吗？如果不同意的话，跟我来反驳。 上次落下要送给你的花，生根让满园都发芽。 不见不散吗？直到产后谁笑了，用我结巴让我落地风化。 能释然吧，哪怕拱手送走他，推开门重逢再相拥吗？ 约好的山盟总是如梦，思念难作假。如若在心底他已交加，在失败的荆州，想当初的怀旧，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到开满花，却看见天地一点点变红。他以为无影踪，记忆你又翻涌，变成大后太难学从容。总有时忙，怎么像化蝶那么勇？ 释然吧，哪怕拱手送走他，推开门重逢再相拥吗？ 约好的山盟总是如梦，思念难作假， 遗留在心底他已交加。在痴呆的郑州，想当初的怀中，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还没到开满花，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他以为无影踪，记忆里又翻涌，人长大后太难学从容。总有时忙，怎么像化蝶那么勇？在纸牌的郑州，像当初的怀中，可太多春秋会不能相拥，还没到开满花，却看见天边一点点变红。还以为无影踪，记忆里又翻涌，变成大后太难学从容。总有时忙，怎么像化蝶那么勇？总有时忙，怎么像化蝶 参与到这日份的话题当中。生活里我们会有很多的放不下，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件事，让你一直放不下的是什么呢？格子间里有年轻人的放不下，有他们的不甘心，沈园外也有放不下的故事。我们刚才听到的便是来自歌手阿月月、力哥和小田音乐社带来的《沈园外》。歌是今年年初的歌，但是给我们讲的却是千百年前的一段很凄美的爱情故事，唱的是陆游和唐婉。故事的这个结局是陆游、唐婉和赵世成的遗憾，对吧？很多人都知道了，而且这个故事应该是有无数的版本，三个人的爱恋被后来人是无数次的细说，只有陆游和唐婉的钗头凤道尽了其中的苦楚。来，我们背一下：一杯愁绪，几年离索，怕人询问，咽泪装还。尽管说故事里的那些细节好像早已经消散，但是我们 后来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一再的为这样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去慨叹？所以我们也想到，就如果千百年前有情人的分离是时代的一份苦果，那么在当下就请为自己的感情负责，为真情多争取一点吧，别到最后那么无法释怀。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吗？告诉我好吗？ 填不满半排观众的电影，直到散场时突然亮起灯，怎么定格在默默出品和发行，我目送他们行色匆匆，像个字不量力的复读生，完不成金榜题名的使命，命不是才见到时都不得决定，那么任性。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算不算相拥，可如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是否看过同样风景，想扰乱时差留在所谓时空中，美丽言谁来安慰坏心情，十字路口闪烁不停的信号灯，有个人显然心事重重，三个字只能说给自己听，仰着头不要让眼泪失控，哪里有可以峰回路转的宿命，我不想听。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时空中深空，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空气里弥漫着心痛，可我们最后在这错位时空中真空真空。 没有抓住机会的爱恋，就会像刚才爱晨唱的那样错位时空了。这种错位时空里的爱，那种无奈和遗憾，真的是诠释的淋漓尽致，对吧？关于错位时空，其实有一部电影非常的经典，我相信很多人看过，本杰明巴顿骑士。电影的结尾你还记得吗？是一位年老的老妇人温柔地抱着一个婴儿，别人都以为这是他的孙子，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们俩其实是彼此一生的挚爱。因为 Daisy 像常人一样衰老，而本杰明却不同寻常的越活越年轻，最终变成了一个婴儿。但其实最后他已经是衰老到没有了意识，很错位时空的，很奇妙的一段旅程。丁里说，我们注定要失去我们所爱的人，要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对我们有多么重要？也许我在想，这种错位时空的意义就在于让人在失去以前更珍惜，在失去之后更释怀，你说呢？本杰明巴顿骑士，真的有一种错位时空的爱恋，而且当中有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见证。时代里的一粒尘落在每个人身上，就像是一座山， 就像问西东里的几个年轻人，在那样的年代，面对的远远不只是求学的考验，更有家国和生命的考验。来听王菲的这首歌。 紧紧紧牵着我的手，不回头，在深圳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听蝉声 西东，王菲为同名电影演唱的主题歌。我很欣赏这首歌的创作者彭青，延续了自己一贯的那种风格，很简单，很自然，带着那种淡淡的文艺气息。也因为这样，我觉得这首歌流淌出来更多的是那种平和，那种温情，那种真挚。我觉得这也是我经由节目想带给你的感觉。其实我们之间真的不需要讲什么大道理，

最想对谁说？音乐来一点，深情多一点。 我们的音乐来了，你的深情来了吗？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你的故事我的歌。 I used to push my luck, I used to fill my cup, yeah, I used to be known for the dumb things. I used to chase the sun, I used to kiss and run all night, just turned into nothing, and I'm lucky every other lover got away. I'm lucky that my heart was always hard to break. I'm lucky when you came along, I had a chance to take. Cause it was just you, and now it's just me. 错过、纠缠、羞于表达、不甘示弱，我觉得生活当中即使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是都会过去啊，这就是生活。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英文歌 This is us， 这就是我们，给我们讲了一个很脆弱有一点自暴自弃的男孩遇到了自己的真爱而逐渐变得坚强起来的故事。男孩一直在感慨，为什么不早一点遇到呢？后来终于想明白，其实没关系啊，重要的是现在，现在我们是在一起的，我们是彼此信任的，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这样就会很好啊。宝姐姐说，放不下的也许永远都是对母亲的思念，因为感觉亏欠太多。就像刚才这首歌里唱的一样，虽然不同于他的爱情，但是亲情也是这样。守好现在，活好现在，把握好现在就很好，你说呢？欢迎你继续为我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为你直播，欢迎大家参与到今日份的话题当中。生活当中我们会有很多的放不下，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件事， 让你一直放不下的是什么呢？ 承认吧，人是会变得慌慌张张到从容，从深信不疑到是否爱一个人到放手，后悔的事情有没有，若重来能不能够把承诺都变成永久，把脾气收一收，以为相爱就是得天独厚，谁也不会轻易的走，以为伤害是言不由衷，其实都蓄谋已久。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却已经不能将你抱紧，原因你懂，不想把感受，认为我迟早都会自由。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多想再一次将你抱紧，可惜错过不是错，而是过了，过了就很难再不甘示弱。后悔的事情有没有，若重来能不能够承诺都变成永久，把脾气收一收，以为相爱就是得天独厚，谁也不会轻易的走，以为伤害是言不由衷，其实都蓄谋已久。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却已经不能将你抱紧，原因你懂，不想把感受，认为我迟早都会自由。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多想再一次将你抱紧，可惜错过不是错，而是过了，过了就很难再不甘示弱。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却已经不能将你抱紧，原因你懂，不想把感受，认为我迟早都会自由。这一次你向我慢慢靠近，我多想再一次将你抱紧，可惜错过不是错，而是过了，就很难再不甘示弱。 这首歌叫《不甘示弱》，来自歌手夏天 Alex， 这是他发表在今年六月的一首歌，很温柔的声线，唱着爱情里两个人的错过。其实有的时候两个人相处常常会陷入到一种误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对的，都不甘示弱，也不愿意解释更多，因此就有很多的误解和错过。北京五号线说，如果放下可以给对方带来幸福，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不甘心呀，因为自己不甘心啊。向着阳光说，生活中总有一些事不能尽如人意，宽容别人也放过自己，有些事啊，你越是在意就越不会有结果。会飞的狮子说，现在是手机放不下，只要有手机有网有电，那就是我的全世界了。叶琳放不下的是孩子，她说不管孩子多大，到什么时候在妈妈的眼里都还是孩子，永远放不下。1840爱 G 说，放不下老家的姥姥姥爷，从小在二老的呵护中长大。嘟嘟说，20多岁的时候好多好多放不下，一堆一堆的小纠结， 但也是因为那些小小的放不下，成为了写东西的动力。散文也好，日常流水账也罢，都是各种灵感的来源呀。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实际的期望，原谅不得不去笑的约会时光，原谅患得患失的慌张，原谅飞机没按时起航，原谅灰色的天后暗淡的阳光，把好心情点亮。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 聊天室里垫着的一些，今天生日阳历和阴历重合，这可是19年一遇，准备好好的庆祝一下。你是像刚才郁可唯所演唱的这样，已经原谅了所有的不美好，才换来今天的19年一重合吗？生日快乐哈！16794T 说，岁月静好，容颜依旧，为了美放不下，不肯自己老去，然而光阴已悄然来袭了。起个名儿真难，说放不下的就是舍不得，舍得了就放下了。东一刻说，有些东西放不下就是内心的执念，放不下只是因为不想忘记，用来时刻的提醒自己。 1840 IG 说，放不下单位曾经一起组队答题夺冠的三剑客，其中有两人已经离职了，再也没有所谓所向披靡的三人组了。你放不下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说一个能够让自己宽宽心的话题，放不下的事情可以放下吗？ 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眶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为我们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做，而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已爱过了。收音机一直在播我们从前爱听的歌，时间它却悄悄说，现在我们爱听的已经不同了。你说你有话不能说，眼光有泪光闪烁，我想我也很明白，没什么好难过。放手也是一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往回头并笑着说。放手也是一种寄托，你和我都必须做，从今后我们就能对自己说，你爱过了。种温柔，你和我都会好过，你和我也有一天会往回头并笑着说。哦，放手也是一种感动，你和我都没有错，让回忆它也随着日子走，我们都爱过了。 小多多，我很同意你说的。他说放不下的是因为还有一点念想，还有那一点幻想和期待。 我们都爱过了， 就像耳边这首来自阿杜的《放手》一样啊，这是收录在他快十年前发行的一张专辑当中了。我当年还一直在想哈，为什么一张名为《坚持到底》的专辑当中会收录一首名为《放手》的歌呢？我后来想通了，放手也是一种温柔呀，而要坚持到底的就是我们爱人、爱自己和被爱的能力。你知道，为了自己想过的生活，有时候是需要勇敢的放弃掉一些的。就像你如果要向前进，那你就得离开你现在停留的地方，对吧？走错了路要回头，爱错了人要放手。其实生活的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时候我们想不通是因为我们深陷其中。给自己一点时间跳出来，比如说你可以每天午后三点来锁定这个频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听听你的故事，我的歌。谢谢今天所有好朋友在聊天室里与我的互动，谢谢